到星期五的第一首歌总会放一首固定的歌曲，就像多年前的陪在你身边。后来呢，2018年变成了美，那2019年的星期五晚上第一首歌又会固定哪一首歌呢？让我们一起期待吧。2019年的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我还会在北京乐广播陪伴各位朋友。刚刚呢，我在新浪韩立微博上收到了花小树哦这位听友一篇很长的听广播的记忆分享录，然后他很想再点播一首来自林宥嘉的《再别康桥》。他说我很想知道，通过电台播出来这首歌，跟大家一起听，是什么感觉的？那感觉就是，在前奏的时候，有一个人在说话。今天是11月9号。 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激流，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眼影在我心头荡漾，寻梦成一句一句唱到像清早更清楚，满宿满载一串一串心灰在心灰清醒，悠悠地在雪地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滩，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早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但我不能不能放歌，悄悄是夜里的声响，小虫也为我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地我 虽然是一首非常熟悉的诗，但是林宥嘉这样唱出来的那一刻，还是依然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故事，有很多情感的起伏。下面这首歌好长时间没有人点播了，没有人比我更爱你。 出声你也愿意，没有人能比我更爱你，就算没有人会永远在一起。 这首歌也是一位妈妈要送给宝宝的，她希望自己最爱的宝宝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长大。把这首歌呢也送给现在发高烧的听友小瑶瑶0109，希望你早日康复，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为了梦想又回到北京，此时此刻呢也真的是斗志昂扬的一位听友，看你的名字真的很熟悉，他叫做陪小太阳乐作人生。毕业3年半了，我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母校来看看，激动开心都不足以来形容我今天的心情。今天晚上我能透过电波听到节目，真好。此刻呢，正在鼓楼大街寻觅夜宵呢，送我一首歌吧，什么都好，因为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好像女人的励志歌里面，这一首绝对是很多人都为自己放过的吧。 站在狂风的天台，一望无际，这一座孤独的城市，在天空里高楼交界的尽头，谁追寻空旷的自由，阳光铺满这一和冷漠，穿 真心，我要握住一个最美的梦给未来的自己，不管怎样 你知道吗？这首歌在今天也整整是他11岁的生日。2007年的11月9号，梁静茹发行的专辑《崇拜》，这首歌呢就收录其中。一晃呢也11年过去了，给未来的自己，从当时听到那一刻，可能会给5年后的自己、10年后的自己。我们的生活都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不管是在地域上的变化还是在角色上的变化，我相信我们的生活都因此而变得更丰富了。就包括我今天晚上的直播帖特别把2年前的一张照片 PO 了上来，其实记录还是有它美妙之处的，因为人都是在遗忘。我们都相信有些事情不会忘，但是慢慢的事情多了就真的会忘了，所以要养成记录的好习惯。微博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呢就把2年前那一天，我们好像是几个主持人去录有我陪着你那首歌的 MV， 于是呢就比平常用心的打扮了一下。两年后看自己呢，会觉得哎，那一刻我不知道2年后会发生什么，但我相信那时候我所纠结的事儿在今天真的已经微不足道了。你也是一定会云淡风轻的，要相信自己。继续爱得更久点，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土地，不求人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晚上9:34，欢迎来到爱得更久点，一档电台点歌节目。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欢迎登录新浪韩丽微博。这一周各位辛苦了。下面这首歌呢是高跟鞋小姐要送给自己的，同时呢也想送给本周一直以来困扰她的一个问题。有个男孩一直在 究竟什么缘故，长得快变拼图，就为了给我关注，我懂你的企图，敢不敢打赌，你也不清楚，用尽浑身解数，要我焦点模糊，要我自觉多无助，渺小虚弱虚无，替我数到五，现在说清楚，趁机一下心生理优势的话，请当着我的面说好吗，想听一下先生你没事的话，怎么可以开口就结巴。 I know you want it but you can't have it。 目前答案是不，没被说服，爱是我的态度，是的托你的福，你吞吞吐吐，我还看清楚，趁机一下新生意优势的话，请当着我的面说好吗，趁机一下新生意没事的话，怎么But you can't have it But you can have it 这一下先生你有事的话，请当着我的面说好吗，下先生你没事的话，怎么会一开口就结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先生你有事儿吗，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成年人的世界里好像都很明白，大家不会把时间花在觉得没有意义的人身上吧。一首很欢快的大张伟的歌曲呢，送给本周不太开心的小莫朋友。 就得想着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要记得你是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是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 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 你是哪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拦不住你发芽，